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张开，等我过来。 北京冷，北京冷，北京冷，北京冷，北京冷，北京冷，北京冷，北京冷，北京冷，北京冷，北京冷，北京冷，北京冷，北京冷，北京冷，北京冷。 把手放我口袋，我们的爱让人膜拜。帅的金刚不是佛海，给你我所有的宠爱，这次绝对没有挫败，我们把寒潮都破坏。你和我就像偶像剧，主题曲动人的旋律，看住你一点一滴，一举一动是我的建立。你的笑容化了冰雪，我觉得可以带甜蜜。关于你的美丽，我实在没办法解释。他们说降温是我的象征，因为我让你的温度上升。遇到你就像是从我心上，我们在冰雪世界都冰封。随便什么季节，随便什么地点，第一时间我出现。 Baby 我想应验，爱的亲切唱出了我所有心血，给你我的喜天，我的今天，明天刚出炉的音乐。 YBM 祝你爱与和平的每一天。 北京冷，北京冷， YJ YJ， 北京冷，北京冷， YBM 变奏， 北京冷，北京冷， MDSK baby 来，感觉在车里面可能没有那么冷啊，这歌就这三个字儿啊， 三个字 重复的循环啊，一下子感觉到好像是被中了招一样啊。 北京冷，北京冷，窗外的风声已经告诉给你跟白天的温度不太一样了。 嗯， 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天气预报显示说，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傍晚的时候就开始刮风了，北风强劲，到明天的时候阵风会达六七级，所以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已经来了。 对， 这个风寒效应一明显啊，就让我们觉得哎，体感温度就明显觉得说哎，怎么感觉瑟瑟发抖啊。 嗯，而且刚刚我在楼下这边透气儿的时候呢，遇到了佳佳跟郭伟 啊， 哎呦，我看佳佳穿的呀，他恨不得把自己家的这个过冬的被子都披身上了。 是不是 那羽绒服真叫一个厚啊， 我见到过啊，是个茧蛹的一个形状，是咖啡色的一个， 对， 对， 对， 香槟色的感觉。 嗯，怎么回事？男生那个对颜色的色差这么大吗？我这边是咖啡色，你这边是香槟色， 差不多，差不多，反正一个类别的啊， 土色系是吧？ 对对对， 我说那个型很有意思，是那种像茧。嗯， 蚕蛹那个形状， 就是给你包裹住嘛。 对对对，就看上去就很暖和， 一点都不透风啊。 但实际上冷不冷、暖不暖，只有他自己知道。 嘿，哎，反正我们也提醒大家，从明天开始会有这个断崖式的下降嘛，啊，最高气温只有4度，就会感觉到这个风寒效应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大概是在6点钟，那会儿的时候，车载的显示温度有的地方会在1度，有的地方呢会在3度，然后呢，像有一些公园的附近，就会明显看到，哎，那个温度显示到-1度了。 哦， 我在想是不是，首先我觉得纬度上来说没差多少， 那肯定啊， 对吧？就是都没出北京呢， 你还能跑多远过来上个直播？嘿， 是。就后来讲说有可能是因为比如周边的一些植被比较多，然后楼房比较少，有的时候它反而那个地区的温度会低一些，但是刮风一起之后哪儿哪儿都是感觉很冷的，所以只能让我们自己穿暖一些，保暖措施做得好一点。 对啊，同时还提醒大家注意用火用电，包括这个用气安全嘛， 是 因为一到冬天了，这都是我们比较需要关心的一个地方啊。在17:0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娱乐最王牌，我是思萌。 周末好，我是戴毅，继续来听歌。 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immy Fallon 还有 Megan 以及 Amy 带来的，稍后来给介绍一下 It was a masked Christmas 新歌。 Jimmy Fallon, y'all know what time it is. It's time to get those boosters. It was a masked Christmas. We stayed in the house. We covered our nose and covered our mouth. But it's Christmas time. We'll be in line for a 曲来自 Megan, 包括 Jimmy Fallon 以及 A-May 三个人，在成为了他们这边的这个防疫大使之后啊，出了这首歌叫 It was a masked Christmas, 我觉得就可以直接啊翻译过来，就是这个加强针宣传曲啊，提醒大家这个关注啊，做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嘛。 戴好口罩这是必然的了， 对， 做好保暖措施这也是必然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冬天的时候如果你感冒了、受凉了、咳嗽了，其实你去医院看病最近挺麻烦的。 对啊， 所以你说这个提示大家做好自己的第一责任，什么什么健康责任人， 对对对对， 我还真没你说的溜。对，还真的是要多注意一些哈， 对， 冷暖自知。 而没想到他们也能够用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因为临近的这个年关了，到年底了，除了这样的歌曲提示大家关注健康嘛。对 对，临近年末了，同时也要关注一下，看看什么时候放元旦假期啊。 哎， 2022年的元旦放假安排通知，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 嗯， 不出我们意料，还是三天。 三天假啊？ 对，加就是把一个周末算进去，多放一天而已。 嗯， 不过这一天呢，赶得挺是时候的，正好是在星期一，也就是1月1号是星期六，3号呢是星期一，一共是放假这三天 啊、6日1三天放假。 对，感觉接下来那一周会比较幸福一点，感觉只需要上 4天班啊。不是，我很想问一下，为什么比如说放，如果说5、6日呢，和6、1哪个你会倾向于更好一点？ 我选6、1。 6、1是吗？ 我觉得那个如果往前算一天，5、6日 啊， 前面那一周其实也上4天， 嗯， 就会太过于开心，就这一周太好了 啊。 但是下一周就没什么盼头了。 哦， 就是这一周呢，你该休休周末，然后呢，期待一下有一天甩到下这个小尾巴的一个假期，甩到下一周，好像下一周就更幸福一些。好像我这个解释没什么说服力哈。 那我再问一个，你是不是那种吃东西也喜欢，比如说把好吃的、特别爱吃的先留到最后来吃？ 对， 你看看，是吧？ 就是一桌上里边，如果说有一道是我一定认为它最好吃的， 嗯， 我一定会先尝那些我不知道，品鉴完之后会打几分的菜品， 嗯， 然后把最好吃的那个放到最后一口尝，我就会觉得，哎，反正前面的好吃的。如果都好吃，这桌菜点成功了；如果不好吃，还有最后这条爱吃的菜兜底儿呢。 反正还有一个压轴的是吧？ 对， 就一直能够期待着。如果说一开始把好吃的吃完了，后面感觉没什么期待，没什么盼头了。 这不是我们国人最喜欢的先苦后甜吗？ 嘿，哎，真是啊！提醒大家，这样的国庆假期可以提前做好一个行程的规划啊。 什么什么什么元旦假期？ 元旦假期做好行程规划啊。 你还不想告别2021是吧？ 有点这个仓促。哎，来听听这首新歌吧。就像我刚刚的这个错误是一个顽皮的表现。现了，这是来自俊迪带来的《顽皮男孩指南》。 你知道我有时候喜欢攀比，买辆布拉迪的目的只为赞你。问我为什么不再买台飞机？难道我被你这么快的发现都是魔性？绝对不可能，这么美的车手，它比例可是1比100呢。到上层我一眼就相中了他，或许是魔法让他自己来到我家。I don't know girl， 我要努力重做。生气就生气，干嘛要跟我乐高？啊，不要动，他的零件容易松动。愿意非要玩具，我最浪漫纵容。金鱼的，感谢和印着你的，其实就花了配色，我却想要不去理由。从早上排队到了晚上，不能与你约会，开心的提着购物袋的男孩向你走来。哇哦，快陪我一起到山谷兜风，站在落地窗前看朦胧，把你推进雪里，让我对你的温柔胜过超级 no no no。飘满在风中，每个呼吸是理智松动。I don't wanna 让你看出我悄悄的陷入你的迷宫。Yeah， 或许有时犯了愚昧，也不太可能每件事情都能做对。但拥有普通和自信的样子也美。为什么争吵呢？有时语言让人崩溃。恶意击溃了泪水在绕着你，给一个机会去应对吧。看着你，老范 peace don't stop。你已经强大几倍，与自己和解，别怕，别管已经几岁。啊，偷影功能够的藏着，不让主人知道。有些人找了一辈子都没有头绪，吐动的气势在哪里？他或许这个生活叫自己，不过是有一天过去的偷着泪，天生疲惫，向往着早点睡，那没有分别，不能收拾早就疲惫不开身体，所以快点快陪我一起到山谷兜风。在落地窗前看朦胧，把你推进雪里，当我对你的温柔胜过超级 no no no。 你的温度飘满在风中，每个呼吸是理智松动。 I don't wanna 让你看出我悄悄的陷入你的迷宫。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有人开始给我们哈这挑刺儿了 啊，逻辑鬼才啊。 对 ，Stephen 说，如果从难吃的开始吃起， 嗯， 最后才吃好吃的，那吃的每一个菜都是剩下菜品里面最难吃的，这是有多扎心？那如果反过来呢？从最好吃的开始吃起， 嗯， 那就是接下来每一个菜品当中最好吃的。哎，这个逻辑听上去好像很治愈啊。 嗯嗯，不是，我是觉得 有道理。 我是觉得餐厅如果说能上来一大桌菜都能让你踩着雷，他也就别营业了吧，对吧？ 嗯，我觉得也是。 最起码有大差不差的嘛。你看，刚刚我们说到了所谓的这个周五、周六、周日和六日一的休假这个概念啊。 嗯， 有人在聊天室里面提到了，说周五不用安排这个特定的假期，一到周五就很开心。 因为今天因为那天是周五了，那天就是周五了。周五自带背景音乐， 对 对 对, 对, 对啊，自带光环的啊。好了，大家这个假期捋明白就行。欢迎各位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跟我们保持联络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关注974最王牌，或者在聊天室里面呢去找到娱乐最王牌就可以了。 是我们不杠精啊，我们继续来分享好歌。 没错， 因为今天呢看到这个歌手的名字以及他的新歌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做测评，就会觉得说，哎呀，他可算是回来了。 谁呀？ 前飞儿乐团的主唱。 嗯 嗯，就是很让人觉得印象深刻，声线很独特，并且演唱的澎湃，表达力很强的一个摇滚女生詹雯婷。 啊，心里面忍不住说一个，哎呦，真飞儿啊！ 真飞儿， 真飞儿来了。 哎呀，对，当年确实因为很多2004年开始迷飞儿乐团的那些乐迷们和、听众们。都是对她的印象最深的， 对对对、啊、 站在中间那样一个长发女生是吧、 嗯嗯、 声线又很独特，正好在这样的一个三人乐队当中有一个平衡感， 没错没错、 嗯、 然后呢他们当时很多歌曲包括最开始因为电视剧的 Lady 啊呀火红的歌曲、 啊、 后来的像这个你的微笑都是因为他的这种声线吸引大家的嘛， 对、嗯、所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他也是告别了当年的飞儿之后呢，2017年詹雯婷曾经出过一张单飞的专辑，也是他个人的首张个人专辑叫小太空， 嗯 在这之后呢他又蛰伏了4年，所以感觉销声匿迹了一段时间，很少听到他的消息，终于是在今年年末的时候他再度归来了，即将推出第二张全新的个人创作专辑，叫做《詹雯婷在云彩上跳舞》，叽叽喳喳。这个名字呀，感觉不太像认真取的一个专辑名称。 突然觉得那个周杰伦《七里香》那句歌词啊，“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多嘴”，有点叽叽喳喳那劲儿啊， 感觉有点像一个上阙和下阙的意思。 是的，是的，因为他自己也透露说嘛，就这张专辑也是相当于过去的2年多来一直在全情投入制作的嘛。 嗯， 然后呢，就像一个在看不见尽头的隧道当中去不断的探索摸索的感觉一样。所以呢，虽然说专辑啊整个全部的曲目还没有正式的发布，但是昨天的首播歌曲《永爱》已经是在流媒体平台上上线了。 所以，既然整个专辑还没有能够哈，就是把大帽哈完整的面貌、向我们展开，我们不妨先来感受一下这个首播序曲《永爱》，欢迎很久不见的菲亚詹雯婷。 崩了城墙与疆界，听信誓言引不起狼烟，收敛万物陶醉，热夜火燎原，不顾一切的助纣为虐。我悼念残响，恶愿走高飞，我见证宇宙星辰世俗云坠，真心在背弃面前更显高贵，过度毁灭深知我是谁，用爱要不后悔，生理当中的眼泪，我会归往爱，谁愿做有爱的鬼魅，哦耶， 果说没有我们刚刚的那段介绍的话，不知道大家还有多少人能够听出来这首歌是来自前飞儿乐团的主唱詹雯婷的《永爱》啊。 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就是说如果没有我们前期的铺垫的话，确实没有太多的听众可能一耳朵能够分辨出来这是飞。 嗯， 但是介绍一下之后觉得哎能对得上号， 嗯， 跟当年04年的飞儿的那些你的微笑也好 ，Lydia 也好，还是能够很契合的，声线上来说没有什么变化。 嗯， 而且它的曲风和特点也没有太多的偏差。 嗯， 啊、只不过我们会关了话筒在觉得啊，在体会的是，这首歌作为新专辑的首播序曲，是不是有重磅的力量和那种影响力？ 对啊，而我刚刚就是很直白的说了，我觉得这歌编曲啊，包括听上去就很随意，过于的简单，包括过于的可能缺乏设计，然后就会让我觉得这不像是一个阔别四年之后再次回归的歌手了， 嗯， 而且是因为已经算是我觉得华语乐坛的前辈了嘛。 对对对对，不过它是首播序曲嘛，如果我们对于此前一些专辑有一些很多的了解，它会大家发现说排序上来说，第一首歌往往是特别容易被人家忽略的， 嗯， 就听过就先过了，然后第二首、第三首慢慢进入一个整张专辑的序列感，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接下来的第二波主打的曲目，第三波的主打曲目可能会比这首歌更抢耳更抓耳一些。 好家伙，真沉得住气啊，这四年没回来了好像这还歌着慢慢来，渐入佳境是吧？ 对，所以你对如果你对于他第二张专辑四年之后的这一次回归不够翘首期盼的话，我建议你听一下2017年他的小太空那张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里这首歌《奔跑》， 嗯， 可能会更抓你的耳朵。 这是对，也是当时专辑的首播主打单曲吗？ 不是，是排在第七首还是第八首的一首歌， 嗯， 但是里面就是电子节奏和鼓点和贝斯线有一种交织跳跃的感觉，很好。 悬崖背着沙漠，右边的门牌写着孤单，往左有人你很打破镜子下一秒已是模样，起点叫做冒险的理由却找不到心脏，一条路从没有路标或天堂，欲望没明灯 能不能俘获大魔王的耳朵？ 我已经换上跑鞋了，就想跟这首歌跑起来。 这个很适合放在早晨锻炼的时候的音乐，是吧？ 嗯， 最起码推举的时候是可以的吧？带点迷幻的电音色彩。 你别说，你这动作还挺标准啊，一看就是练过练家子啊。 你们推举是平着推吗？ 啊，是的， 不得躺着推吗？ 我们是躺着往上推的啊。哎，但这歌它的编排上确实我觉得比刚刚那首歌就要好很多。 对，所以我觉得也跟词曲创作啊跟编曲理念有关系，毕竟他第一张专辑是在他2011年单飞之后花了6年时间出的，嗯，这次呢我觉得可能多少可能有点按耐不住， 嗯， 要不难不成6是他的幸运数字，4年就不行？ 哎，不知道啊，这个好多人也都说到了，也会打一个问号，对刚刚那首永爱，觉得可能重新出发重新回归是不是真的作为这样的一首歌曲合适呢，嗯，我们今天的5星啊，这个星级的评判已经放在聊天室里面了，大家关于刚刚的那首歌曲什么样的感觉，也可以把你的态度告诉我们。 对，看看在聊天室里面给《永爱》这首新歌来自于菲亚詹雯婷的歌打一打星，1星到5星由你来选择。 嗯， 当然，当2004年这首歌实在是太过于经典了哈，很多人说飞儿飞儿飞儿，我们就有请真正的原版的，大合曲大合唱的这个飞儿出现， 月牙湾。 我们的记忆，我曾半路看回去。 经过漫漫好弯曲，梦想穿过了细雨，包含了多少的猜疑，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它的谜语。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行囊孤单的留下，他还好吗？我多想爱他，我勇敢的泪凝固那一句话，也许可 看我的 本周综艺导览， 时光音乐会本期庄主许茹芸，花式改编谁入你心，凤凰传奇泪海。 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付出的感情永远抓不回来，你怎么舍得让我的爱流向海，往事就像潮水将我掩埋，闭上了双眼还看见和你的缠绵，眼角的泪水 张杰美梦成真。 我抱着你，我吻着你，我笑着流泪，我不懂回忆能如此真切， 你又在我的眼眶决堤淹水，爱不是离别可以磨灭， 我除了你，我除了风，我没有后悔， 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再冷的没有你的孤绝，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 我除了你，我除了风，我没有后悔，我一哭全世界为我落泪， 再冷的没有你的孤绝，我闭上双眼用泪去感觉你的包围。 郁可唯，如果云知道。 真的有点累了，为什么力气有太多太多回忆屏住呼吸，爱你的心握不住头皮，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想到你，去不必深情，想要你将我抱紧，如果雨知道想你的夜慢慢来，每个思念归流，每次呼喊我应有，只觉得伤 王牌家，周末看我的。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在每周六我们会回顾一下周五啊当周的这个时光音乐会，就听上去你就会觉得跟开盲盒是一样的啊，尤其是听这个凤凰传奇啊，这俩人真的是啊， 就是大家已经知道了，像郁可唯啊、张杰啊、俊杰啊，对不起，林俊杰、 林志炫，对 对，他们都是属于稳定发挥型选手， 嗯， 但是呢，凤凰传奇真的有这种开盲盒的效果， 对， 就是不知道他们会改出一版什么样的，是适合在广场上的。还是可能在广场听完之后会目瞪口呆的一首歌。 但我说实话，我真觉得这一版《泪海》啊，已经是感觉他们已经在很克制自己了，就争取不让自己跳起来摆起来啊。 对，就是， 还是有那种深情的感觉的啊，哎。 但是是被拖住的感觉。 你这个字儿太过分了。 哎，但我说实话，刚才郁可唯的版本， 如果云知道， 如果云知道，还有前面张杰那个版本《美梦成真》，我都好期待在广播里面可以有完整的版本跟大家来分享。 这两个版本都唱得还很好。 对对，就一个是尊重了原版的感受，另外一个让我们觉得那个美梦成真的感觉就在眼前。 对对对， 带着幸福感，然后不像许茹芸那种苦苦的，有点小哀怨的感觉。 我就怕许茹芸的歌就是唱得太苦了，因为像前几年的时候，黄轩唱过一版《如果云知道》， 对，当时是为电影唱了一个宣传曲。 对，就会觉得那版的你在电台里播呢，六分多钟、五分多钟，也有点过于低沉了，也不太好啊。 那个是叙事感。就是你一看或者一听那歌，就觉得应该是在一个电影桥段里面， 对对对， 带着你进入一种情境的，所以找机会我们来听听看，不管是张杰的 Live 版本的《美梦成真》，还是郁可唯版本的《如果云知道》。 今天我们俩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各位想聊一个很简单的话题啊， 对， 也是从刚刚这个詹雯婷的歌曲，包括她的这个所谓的评价来带出来的一个可算是，啊， 对，因为很多网友说了你可算是回来了， 哎， 对，你刚刚不也说了吗？凤凰传奇可算是改了一版最不像他们的风格的作品。 对对对啊，这个三个字呢，就大家能够怎么接？有人就说了，说北京大风可算是来了，虽然说温度有点低，但是呼吸顺畅，而且天空晴朗，这看着就很好， 还真别说，我下午也观察了一下，风虽然大哈， 感觉很多路人都是行色匆匆，裹紧了自己，戴好了帽子和围巾， 没错。 但是天空中那个蓝天的感觉我们还是很喜欢的，就是那是我们期待的北京冬天的样子。 对啊，以往呢我们在11月份还策划过这个所谓的落日企划嘛，对，限定版。现在呢我们基本上播两三首歌，一抬头基本上天就黑了，彻底看不到落日了啊。 就希望傍晚的时间当中或者晚上的时光，大家可以好好的享受周末的样子。 来听听这样的一首歌曲吧，一首翻唱版本的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 三点半钟吵完后，不想问到底是谁牵了谁的手，看温柔春风轻轻吹拂不麦田，也吹迷我的眼。 北京音乐广播，晚上5点到7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可算是啊，可算是能够打开话筒说话了，可算是到周末了啊。好多人在聊天时说能不能打个样啊，我看有一个 Amy 特别逗，可算是带孩子上道了。 这个妈妈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是孩子哦，带孩子上道了， 对， 就是自己能够很好的去照顾他们了。 对对对对对。 哎呦，这个妈妈真的挺不容易的。 哎，你什么时候上道的啊？还记得吗？当时 上道有一年，哎，不是上道有3年多了吧？ 拿证也时间不短了啊。 哎， 拿驾照嘿啊。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跟小朋友相处啊，真的有一种二次成长的感觉。就是你突然会理解了，说你的爸爸妈妈小的时候是有多么的苦恼。就是不光是你要照顾他的衣食起居，你要去了解他的一些在咿咿呀呀的语言之后的意思。然后呢，等到他有了一些小性格小脾气表现出来的时候，你还要跟他很好的像朋友一样相处。所以这些可能都是不同的带孩子上道的一个表现。 我觉得你已经真的可以特别特别知足了啊。我前两天在这个外面就是那个游乐 乐场那边的时候啊，路过看到这妈妈带着两个儿子，然后呢再加一个小妹妹，哎呦那三个孩子呀，真的是我就仿佛看到了一个个小时候的我，就是追着妈妈，妈妈妈妈，一直就是大嗓门喊来喊去，撞来撞去的。有人碰你一下吧，就是你还想说一个可能不好意思，是不是小孩没撞到什么的？人一点不知道疼，脑袋就贼结实。然后呢，然后从来就是那种活力满满的感觉。 一般这种就是家里边孩子多的家庭，往往小孩不娇气， 不娇气，对， 对，很皮实。往往呢，就是家里面只有一个孩子的那一种，有的时候不娇气，他也会自己惯着自己。 哦， 对，所以各有利弊吧。 让我想起来，哎，在什么时候呢？看到一个视频里面，妈，小孩特别可爱，说妈妈，我心情不太好，我能不能去那边稍微哭一阵子？去到那个衣橱里面，妈妈说好，那你去吧，那你哭完记得出来啊。他就真的小女孩啊，自顾自的过去把衣柜的门关上，然后哭了一会儿。过了一会儿自己推开门，妈妈我好了， 多好呀，天使宝宝。我想到了一个我朋友的段子，不是段子，是真事儿哈。 朋友的真事儿都可以随便说啊，我们当段子听啊。 这应该不是我身上，因为他们有俩孩子 啊， 男孩是老大， 嗯， 女孩是小一点的，两个人之间差个3岁左右的样子。 哦， 然后一天这个妈妈一进家，她爸说，哎呦妈妈可算是回来了，说快去看看两个孩子吧。 怎么了？ 推开了卫生间的门，妹妹跪在地上给哥哥拿着宝剑。 干嘛呢这是？ 哥哥在上大号。妈妈说怎么回事，什么情况？ 对呀。 然后妹妹说，我要陪着哥哥，哥哥让我给他端着宝剑。 哎， 所以家里面这个孩子真的，妈妈简直要炸了，我觉得这不知道就是怎么使唤这个妹妹了。 不是这个 兄妹的感情是真好啊。 妈妈回来没跟爸爸说要你干嘛使的，在家里边。 爸爸觉得这个画面很有意思，一直留住 是吧？ 留住，等着妈妈也要看一下。 孩子啊，别着急起来，别着急站起来啊，咱们等妈妈回来坚持一下，还有2小时啊。哎，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当时妈妈说出来之后是既可。又可乐， 对， 然后又无奈啊。 对，真的是啊。 希望长大之后这个兄妹两个还记得曾经小时候这些有趣的事情。 可算是啊，可算是能够等到孩子长大，可算是到了冬天，因为到冬天你会发现能够吃到很多就是专门属于这个季节的一些，比如说小零食或者甜品，在街上遇到的。 对，也是今天我也是吃了一串线。叫什么？这应该叫什么？现做出来的糖葫芦，是真好吃啊！ 哎呦，看你发朋友圈了，那是什么？那黄色的糯米是吗？中间夹的 米，白色的，糯米。 嗯， 然后呢，哎，我觉得不光是因为现烤、现做的这个区别，主要还是人家的用料也好。然后师傅的手艺也好，这个是真，就是一个缺的都不行啊，就是一个是料要好，做工要好，然后同时呢，选择出炉的时间，你吃到那个现做的糖葫芦真幸福。 哎呦， 对， 这有些东西是吧，这个食物确实很奇怪，一定是刚做出来的会比较的好吃， 但有些食物呢是要放一放，或者说给它隔一阵子吃才会更好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 对，跟我们分享一下。 Lali 的 DNA。 No, I don't care. I broke some hearts and had my heart broken too. And that's the risk I took when I fell for you. But I don't care. No, I don't care. This is just the way I am. Sorry I call again when you don't pick up and tell you you're beautiful but probably too much. I try but I can't treat you like the rest of LA. Oh, it's just not in my DNA to love you only halfway. I wanna hold your hand in front of my friends.

你是否找到过你的爱和理想呢？你是否为了爱和理想去勇敢地追求过呢？这部音乐剧《西大中下》是小柯老师写给自己50岁生日的戏剧作品，也写给为爱逆流而上的我们。如果说你想了解更多关于这次文艺小分队的观剧体验照片啊，可以来关注974醉王牌微信公众平台，来查看一下最新的推送文章即可。 OK， 先分享到这里，我是思萌，为你带来周末更多有趣文艺的打卡地。最后听到的这段呢，也是在整个演出结尾的时候，小柯老师在带着所有的演艺人员在舞台上对致谢的同时，中间刚好摆了一把这个电钢琴啊，电子琴，然后呢边弹用自己的声音把这首歌也唱了一下， 这是现场的魅力，而且我觉得可能很打动人啊，也会感染很多到场的观众哈，点燃他们内心当中的那个还没有熄灭小火苗的梦想和理想。 对对对啊，纠正一下，刚刚说的周四其实不是周三晚上啊，7点半，所以大家想要了解到我们这次的观影信息呢，可以在公众平台关注974醉王牌去查看最新一条推送，包括在聊天室里面我也把我们的一些合影就是发上来了，有人想要同款口罩啊，这个我们马上就上链接啊， 马上不是今天上链接啊、 哎、对，尽快推出我们的这个北京音乐广播包括娱乐醉王牌啊，醉王牌的一些周边的包括口罩啊或者其他一些生活方式的礼物送给大家、啊、 嗯，好，我们接下来这一个时段当中应该是最后一首歌了吧， 嗯，来听到的是滚石壮乐队，哎，就是我觉得里面唯一能够挑出来的不多的歌曲之一，《大象体操》，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 这是个矛盾题，唯一能够挑出来的歌曲之一， 唯三啊！哎，这支乐队本身也是一个强调了贝斯、吉他和鼓，但是他是把这个贝斯挪到前面了，用贝斯的声音来带动整首歌曲的走向，来听听看。 谁不知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星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突然

你，我脑海里全都是你，无法抗拒的心悸，难以呼吸。 哎，别着急，想回答一下汤宝计划啊，我们这边北京刮风了，欢迎来我们这儿啊，这个特别好呼吸啊，空气质量非常好。哎， 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很多人在刷他们的名字， 嗯， 一看就是喜欢他们的声音，喜欢他们的歌。逃跑计划的一万次悲伤，也希望大家在周末有一个愉快的心情。 嗯，没错啊，我是思萌， 我是戴毅， 嗯，在娱乐最王牌的直播当中陪伴各位。今儿聊的一个话题很简单，是一个其实我们给出了上半句，希望大家接触下半句的一个互动的游戏啊。嗯、 它有点像吐槽， 嗯， 也有点像是一个把一个事情给出了一个结果，叫做可算是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了。 哎，我突然想到啊，你看一般。说这个话呢，就说明这个事情过程不是很舒心， 对， 不是很舒适。 它毕竟有点小曲折， 哎、 小弯弯绕绕、 哎， 可算是最终尘埃落定， 对， 或者终有一个结果是让你觉得满意的了。 你看，有人说啊，可算是堵会儿车了啊， 啊 可以打字互动。 哦，谢谢我们的听友们，哎、真不容易，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不要违反。驾驶的规矩， 没错没错啊！还有8398说，可算是周末了，但是明天还要工作开会，也就是他的周末就相当于只有今天这一天啊。 嗯，所以你看，每个人都其实挺不容易的。 嗯， 说到不容易，我们再来推荐一部电影。 哎， 这部电影呢是之前曾经推荐过的，是曹炳坤自导自演电影，叫《你只要你过得比我好》，那歌怎么唱来的？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好， 我就也很开心啊。 下半句不会是吗？ 哎，开个玩笑、啊。 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过得比我好，什么事都 难不倒， 一直到老。哎，总算唱 完了。现在觉得这词挺奇怪的，你过得比我好，什么事情都难不倒，一直到老。 嗯， 难不倒谁呀、啊？ 就是、把我所有的祝福都给了你。嗯， 行吧。 这部电影呢，讲的是一个外卖员、因为意外的一次事故。必须要设法将相依为命的儿子送进福利院的故事，其实一看还是觉得挺、有点感觉挺揪人 的 对，挺催泪挺揪人心的。 嗯， 12月3号上映以来呢，8天的累计票房只有457万，所以电影官宣呢也是表示说寒冬凛冽，票房清寒，在12月12号，也就是明天的晚上的24点， 没错， 准备撤档了。 嗯，那么导演呢，包括也是主演啊，曹炳坤也是通过视频表示说，可能这一次呢票房糟糕，也是愧对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所以决定换个时间再跟大家见面吧。 只能说对于整个的电影组也好，整个的这个出品方也好，他们是做好了最后的思想准备，就是哎，先把这个撤档吧，然后呢找一个合适的机会看看能不能再提一波票房。 是的是的，因为你的这个影院包括你的排期其实有牵扯了好多好多的因素， 最近有好多特别抢手的电影，它确实是高手如云。 对， 它这个时候出来，就是选择这个时候上映，确实感觉仓促了一些些吧。 而且就是比起其他来说，流量啊或者爆点没有那么的多， 没有， 对， 都没有， 你靠的是真情实感和故事。 嗯， 对， 如果说想要稍微沾边一点的故事的话，可能就是这两天看到一个热搜 啊， 就看到有一个外卖员也挺不容易，小哥、他好像是因为送东西送晚了，跟这个客户吧产生一些摩擦，然后这个是一个女大学生，就在留言当中骂他了，辱骂了这个外卖员，外卖员气不过就离岗了。然后这件事情呢，后来也是有很多人就是在纷纷的替这个外卖员发声嘛，然后这个帮他来讨个说法，据说这个涉事的这个女大学生和学校都会有一个态度，可能会给这个外卖员道歉，然后这个外卖员就表示说可能很快就会返岗。 哦，哎，这个一到，反正我觉得冬天可能包括天冷啊，或者临时这种突降的雨雪天气，外卖送的晚其实很正常的一件事。 对，我们都已经特别理解了，是吧？甚至有的人，你看有很多暖心的人都会特意给这个外卖小哥单独留言说我不着急，你慢点骑。 对， 然后甚至说有的人送来之后发现他，比如说他很冷啊，然后有的人会家里给他拿一杯热的矿泉水，热的饮料、 这个、 对，我觉得这种小小的善意的举动在冬天真的会温暖人心、包括这些报道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之后也会觉得好像自己也被暖到了，然后也会慢慢的去感染我们、也许下一次需要我们去伸出援手的时候，我们也会表达一份属于我们的一个小爱心。 对、而且我还想提醒那位就是女大学生，买一个准时宝嘛，啊， 准时宝谁赔、这事谁赔、对他好点儿、 Easy on me、 对， 希望我们对自己宽容的同时也能够对身边的这些人更加宽容一点。 对，大家都生活不易，冬天需要温暖。 There ain't no gold in this river.

缠，回忆太纠缠，放弃又太难，做不到底气不沾，我们何必要留下遗憾，翻来覆去争吵到天亮，顺从你的倔强，任性扔到一旁，误会为爱添加了一层蓝，我们何必要留下遗憾，曾把时间 一般都说在一天当中的晚上八点是最容易 emo 的时刻啊，我们今天在这个这6:17啊提前带大家 emo 了一下啊。 对，怎么 emo 了呢？人这歌是花了大力气来找人唱的。 哎，是的是的， 刚刚听的这首歌呢，这个声音来自于冯提莫， 嗯， 歌名叫做何必留下遗憾，多好的一句话是吧， 你看看， 嗯，所以这样的一个歌呢也是放在了一部电影当中作为主题曲出现，这就是由陈柏霖郭采洁主演的电影曾经相爱的我们，也是本周上映的一部新电影。 嗯，对，那么这部电影呢其实又叫做北京晚九朝五，讲的是一个大都会里面发生的爱情故事。昨天上映以来呢票房1000多万啊，已经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在做宣推了，像金志文、隔壁老樊、房东的猫，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冯提莫，就人气歌手演唱了4-5首的推广曲或者是主题曲了。 对，我刚刚看了一下哈，你看隔壁老樊他唱的是现实总是和理想扯皮， 嗯， 然后冯提莫唱的是何必留下遗憾是主题曲， 嗯， 金志文唱了一个插曲叫想知道， 嗯， 还有房东的猫唱的是情人不会告白还是不会表白， 哦， 就是看了看这个咖位和歌曲的这个创作确实下了很大的力气， 对， 花了不少真金白银， 嗯， 所以不知道跟电影的剧情契合的默不默契， 嗯， 然后大家听完之后会不会给这个电影加分， 嗯 啊， 也有人会打一个问号啊，就会觉得你看陈柏霖郭采洁，嗯， 哎， 这两位呢反正一听起来想起了那种所谓的青春偶像剧的感觉，就感觉背景设置在北京，但是这两位主演的口音就是能很难带入进去了， 那就不要担心了啦。 啊，你比如这样吧，你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相遇的那家卤煮店？曾经我多爱你，就在那一时刻告诉你。 我告诉你，我们再也不会去南锣鼓巷了啦。 我要加火烧。 算了，然后 过了过了啊！对对对， 对他们这个电影叫《北京晚九朝五》 嗯， 所以后来为什么改成了《曾经相爱的我们》？可能也是担心说这两个主演的人物形象一出现，就跟北京没什么关系了。 哎，但是你知道，我看这个，我突然想到了是另外前2年的一部类似的影片，井柏然和周冬雨演的《后来的我们》， 嗯， 也是发生在北京，而且就是在咱们电台旁边的建外 SOHO 的光华路 SOHO 的故事。 哦， 然后呢，两个人从农村出来，共同到北京奋斗 打拼。 对，男生是做游戏的，女生是陪着他一块成长。然后最后呢，男生就是这个功成名就了，但是两个人也因为爱情再次分开。对对对对对， 嗯， 我觉得那个两个还行，包括当时阿信不也唱了《后来的我们》嘛。 嗯， 但是像这个，我们也期待一下吧。毕竟反正一天的票房1000多万， 还是有一些流量和这种就是宣传的点在里面。 所以期待一下后来的一些口碑呗，嗯，也看看大家口口相传这部电影到底是这个值不值回一张票价，还是说我们要等待等它线上播出的时候去付费收看。 可以提前听一听插曲吗？金志文和隔壁老樊选一首吧。 选隔壁老樊吧。 隔壁老樊啊，嗯，哎， 现实总是和理想扯皮，一听这名儿就特别接地气。 虽然我们不能够每天的遇到隔壁老王啊，但是能够遇到隔壁老樊， 可算是把这个歌名儿和这个人物介绍出来了，是不是？ 听听这首歌。 这些年习惯了自己，放自己拼命搬来搬去，在北京漂泊还算努力，把眼泪当汗排了出去，最初的愿望还没有忘记，面对生活太多的顾虑，也想过离开，故事就绝了句，要想留下来就坚持地走下去，现实总是和理想扯皮，哪一本书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陌生的城市里学会安慰自己，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 隔壁老樊，现实总是和理想扯皮， 这样苍凉的声音感觉跟这样一个刮起了北风的北京特别的搭， 嗯， 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有一点点的垂头丧气，但是又会在听完这样的歌曲之后， 哎， 找到了一个小小的出口， 哎， 让自己的心情得以释放，再 蓄力，然后呢接下来在生活当中好好的爱自己。 对对对啊，千万不要垂头丧气啊，就是其实关于这种所谓的爱情题材的，不管是电影还是这种剧目来说啊，好多能看的，比如推荐给大家一个啊，就是我最近如果你感兴趣想在家里面追一个小小的综艺恋综，要不说人家韩国人爱玩呢，会玩啊， 又是来自于邻国的， 去年的一个叫做《换乘恋爱》，邀请的全部都是这个分手的情侣，就是你和你的前任，一共是四对八个人。然后呢，从第一集开始就很有意思。 真为你的数学老师捏把汗。 从第一集就很有意思，就是要依次进入到一个大 house 里面嘛，然后你们要去相处嘛，但是打招呼，但是你不能让所有人，不能让其他人看出来你们俩是前任的关系。 那我打个岔啊，就是被邀请到的，不管是男嘉宾还是女嘉宾，他们首先得是自己现在是属于单身状态吧？即便跟已经 broken 分手了， 是的。 那如果有现女友多尴尬，对吧？我已经谈着现在恋爱，我还要去跟前任再去相处。 所以有的人是这样的，有的人是来到这个节目是奔着复合的 哦， 有的人是奔着找下一位的 哦。 所以 没想到说怎么又是你？ 大型社死现场就会在这里，而且他和很多小环节，比如说在每天晚上他会有一个陌生的短信，需要你来回复他，你今天对谁心动了？ 哦， 这个很正常对吧？ 对。 然后其实还有一个操作，就是会有一个，就是当所有人都选完之后，会有一个官方的短信提示你，你的前任有没有选择你。 哦，其实我觉得最让你难受的就是你可能带着复合的心态 来 了，但是你的前任选择另外一位新的男 生。对，你每天晚上说到就是 OK， 你的前任没有选择你，你的前任没有选择你。然后大家都在一个沙发上面都默不作声， 火啊。 换乘恋爱 太会玩了。 如果说想要去经历这样的一些场面的，就是可以在这个哔哩哔哩上面去关注一下啊。 这个小破站不愧是小破站。 哎呦，好了， 搞散一对是一对的感觉。 是的是的，我们换一个节奏啊，来听听五秒剩下的成团十周年的歌曲2011。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年底会议，突破时空距离的智能场地， 产品发布，提升营销推广效能的场地， 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满足企业线上发布需求，垂询电话8501-5588。 每天我有一个开心的理由，比如上途虎养车抢半价就很牛，途虎养车双十二您一定来瞅瞅，满足每个车主各种各样的需求，无论您坐驾驶新能源是燃油，养车就是途虎， Let's go。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 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对于当年张震岳的这首《勇气》的改编。 好像我记得夏琪也说过他们很欣赏这首歌，所以有机会来重新翻唱也特别的开心。带着一种回忆感， 对对对啊， 就是、像张震岳那种感觉，就是漫步在海边的一个特别不羁的男子，对吧，在唱一些情感当中的故事。但是夏琪呢，就是那种懵懂大男孩，唱了一种别人的回忆。 我听出来了，你这个区别的评判呢，就是因为张震岳留胡子，夏琪这边恢宏，是不是剃光了，是吧，就觉得少年感强了一点， 更阳光一些。 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听到这种歌曲啊。我们今天在节目里面呢，也是因为明天包括之后有一个降温嘛，就是可算是啊，可能你随便造句，可算是正式进入冬天，或者说可算是找到了一个这种给自己添衣保暖买衣服的时候了。 不用添衣保暖买衣服，可算是把之前买过的最后的什么加厚的羽绒服什么加厚的一些棉袄可以拿出来穿了。因为它前两天温度高的时候零上十来度， 穿不住 穿不住真穿不住， 都得出痱子， 都得敞着口。 对啊，用户0800说，可算是给老婆买了她心仪已久但是始终没有说出口的那件礼物。 可算是了了老婆的一个心愿了。啊， 想改名也说了，可算是把礼物选完了，就是去反斗城挑选了玩具，用了我们的这个优惠券， 哎，太好了， 给宝宝买了两个礼物，感觉超值，对不对？ 对， 二到四岁的这个一看就是一个像乐高一样的玩具。 最近几天我也是在各种就是我的朋友圈里面宣传大家去领券嘛，去参加我们这次活动啊，搞得我爸妈都很奇怪，说哎呀，你怎么已经到了开始给小孩子选玩具的时候了？ 你说没办法，我们有金主爸爸 啊！你这节奏是不是有点快了？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事儿吗？开个玩笑啊！对， 所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也看到有一些听友在零零星星的回复974，但可能会发现今天不是领券的时间点。 对， 他必须要是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我们上一波正好是从周三开始的嘛， 没错没错， 三到五的三天，每天的5点钟到晚上的8点钟是我们的顽皮队的听友们，也就是我们娱乐最王牌听友们， 没错， 去我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好，去反斗城， 玩具反斗城中国 微信号面去领券的一个最佳时间节点， 对对对， 过时不候，所以可能今天回复974就没有什么收获了。 哎，但是别着急，我们在这个后面还会争取为大家带来更多的福利，争取第二波呢，我们也提前在节目里面跟咱们这个顽皮队的队友们分享。 哎， 对 对 对啊， 不跟顽皮的 PK，跟早秀的这个队伍 PK 一下。 怎么对呀？怎么上来内耗呢？来听听哈雷的上周的全新说唱专辑当中这首歌《Present》。在聊天室里面夸我选的玩具好啊，就是大家都挺喜欢的。 我们一开始还真没考虑到这一点 啊。 当然大家挑的时候是在一个海报上面挑，可能跟自己多少产生一点兴趣和关联的，但是没有发现说哎呦，原来挑一辆大家都喜欢的小汽车这么受欢迎， 对吧？ 连带着投票也沾上点光。 虽然说摇号现在还是遥遥无期呢啊，但是咱车先有啊， 玩具车你先拿着吧。 对呀，啊，就是我抱着玩具车，那我这不就是车模吗？ 我以为你就是说我抱着玩具车，谁抱着我？ 哎， 哎，我特别期待啊，有没有人来关注一下我们最近呢跟各位分享的这个肖战啊和许晴两位主演的2021的央华版舞台剧《如梦之梦》即将于12月22号在保利剧院上演。 嗯，据说昨天一开票就瞬间被抢空了。 哟， 这部呢剧在成都演出的时候，之前还曾经创下过180秒售罄的记录， 也就是3分钟。 对，也就大概3分钟的时间。《如梦之梦》本身就是部很不错的戏， 嗯， 演出呢从下午的2:30开始，一直要持续到晚上的11点 啊， 8个小时的戏剧啊， 妈。 除去了，哎，不能接，不能接，除去中场休息啊，这个戏剧本身就长达8个小时。很多人因为肖战啊，可能也是因为确实很有流量的这样的一位演员， 嗯， 以前不会走进剧场的一些年轻人也纷纷的掏钱买票， 嗯， 而本身很多热爱话剧的朋友则是更难买票了。所以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也不好说啊， 嗯， 反正呢从可能肖战的这些 粉丝们来说 对，也是一个破圈的一个机会去了解到话剧嘛， 是这样子的，嗯，其实导演也会觉得说有这样的有流量的演员来参与话剧的排练演出，也会让很多年轻人去接近舞台剧的一些真实的观感， 嗯， 这当然是件好事情。 对， 但是那些买不到票的朋友们真的有点着急。 你的心忘了季节，从不轻易让人等，为何不牵我的手共听日月唱首歌，黑夜有白昼，黑夜有白昼，人生为欢又几何。 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红花向你心海。 春去春回来，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心海。花瓣泪飘落风中，虽有背影也从容， 一旦泪轻盈剔透，心中一定还有梦。 为何不牵我的手同看海天成一色，潮起又潮落，潮起又潮落，送走人间许多愁。 春去春回，春去春回， 春去春回来， 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心海。春去春回来， 春去春回来， 花谢花会再开，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让梦划向你心海， 你心海， 你心海。 觉唱出了合家欢的那种味道、啊、 有这种感觉。 嗯， 里面肯定是一听能听到张韶涵的声音， 对， 周华健，本身这首歌是他的花心， 对， 然后另外几个人呢，哎，熟悉肖战的朋友听到了，这也是一个 live 的版本，有肖战，有张韶涵，蒋一乔，周华健的合作的花心。 嗯，在我们的歌的节目当中的一个现场的演绎啊。 对 啊，有当然还有他们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面留言，就说这首歌曲呢可能听上去比原版的那个花心就更丰富了一点、 嗯、 特别像是这个、嗯、春晚的结束啊。 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感觉马上就是要么跨年了， 对、啊、 要么就是 跨年钟声即将敲响了，各位、啊、 要么就是迎接传统农历春节了、啊、 嗯、哎，经常有这样的翻唱啊。包括大家有想要关注刚刚介绍这部剧的，可以去在网络上面去找一找啊，但是可能确实是一票难求的状态， 很多票务网站可能会很早就已经提前开售了、 嗯、 这个东西如果一般等到我们来宣推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两种情况， 嗯， 一个是已经一张票都没有了， 一张票都没了、 另外一个我就不多说了、 啊、你每次都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啊， 嗯， 不想知道都得知道了。 嗯， 说起可算是呢，咖啡时光说可算是什么呀，吃爽了、 嗯， 我今天中午吃了酸菜大馅儿的锅贴，晚上包了酸菜猪肉饺子、 嗯、 可算是把自家刚腌好的酸菜吃过瘾了。 我的感觉像是刚刚就是可算是把这个酸菜全用光了。 哎，我特别喜欢吃酸菜的这种东西， 冬天很多人都爱吃酸菜、 啊、是吧、啊、 对、 啊、 尤其你跟一些肉类泡在配合在一起的时候， 嗯， 它不容易腻， 嗯 啊，而且好像也有助于消化。 你说起这个锅贴，我想起来在北新桥附近有一家我一直想去拔草的大馅锅贴、 哎、 三鲜的，人家是把那个，因为正常锅贴是那种就是其实是包住口的嘛， 啊， 但是呢他那个是把整个锅贴像一朵花一样把那个口给敞开， 嗯， 敞开那个位置呢，每一个放的一个大大的虾仁在上面， 哦、 你就会觉得看上去呢，再撒点小葱花啊、芝麻呀、啊， 嗯， 你感觉有海鲜、 这个、 有虾仁在里面，特别丰 富。这个锅贴有点像是蒸饺的升级版，因为你想它敞着口的话、 嗯， 它其实意味着它是通气儿的呀， 通气儿的， 对吧？ 对。 那它里边汁水就不能够太多， 嗯， 它一蒸热，锅气一热，它就那个水分就蒸发走了。 是的，是的。 所以用这个水汽把那个虾给它带熟，是那意思吗？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 然后底部的面呢，因为有那个油的一个浸渍， 嗯， 再加上一煎，所以整个感觉吃上去又有锅贴的味道，又有蒸饺的感觉。 对对对， 哎，不错， 是吧、 嗯？ 我看那图就挺喜欢的。然后呢，我前两天又就是普及了一个冷知识，我突然学到了。你比如说咱们家里面，我从小吃啊， 嗯、 吃那种像这个一般吃剩的饺子会煎一下嘛？ 对对对，回回炉。 通常来说都是在冷藏里面拿出来的，或者说你放到就是放到厨房， 对 对吧？ 晾了一下凉饺子。 对对对、 嗯， 但是我才知道，其实煎饺子啊，直接拿冷冻的就可以。有试过吗？ 我家里人有这么做，但我总觉得煎不熟、 啊、 我愿意放在那种冷藏里的饺子， 就是其实是熟的了， 是熟的了， 省去化冻了， 就是你头一天可能煮过的饺子没有吃完之后、 嗯、 干一干，那个水没有那么的软搭搭的， 嗯， 就它很有型、 嗯、对对对。 然后呢，你放在冷藏里面拿出来，稍微一上锅一煎，我觉得这是没问题的。 对。 但冷冻里边的，我还真得琢磨琢磨，是不是得化个冻才能去煎呀？ 不是的，人家直接是撒上去的，一个一个码好的，然后呢弄点。 那这很考验这个手艺，要不然就容易，要么就是糊了锅了，要么就是脱了皮了。 嗯、小火嘛，全程小火， 对， 撒淀粉水，最后一收锅，下面还有脆皮儿。反正不知道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尝试过这种冷冻饺子的做法，可以跟我们来平台上分享分享啊。我们也是在这个节目当中，包括节目之外的生活当中，跟各位一直在学习嘛。 行，前面提到的《如梦逐梦》，如果买不到票的话，不妨可以看一下《开心麻花》2021爆笑年底大戏，叫做《危险而秘密》。 哎， 但是 危险而甜蜜， 对，危险而甜蜜、 哎。 今天是在世纪剧院开始上演了。 嗯， 这部话剧的故事背景呢，设定在的是禁闭岛监狱3号牢房里。有两个犯人、 啊， 前脚刚越狱，真正的特赦令就来了。 嗯， 所以你逃个什么劲？危险而甜蜜呢，被称作是爆笑版的《肖申克的救赎》，同样是越狱题材。所以经过这一次开心麻花天马行空的创作，变成了一部以黑色幽默为底色的爆笑喜剧。 哦、 年末的时候，不妨去爆笑一下，让自己把很多不愉快事情都忘到脑后。 OK， 来听听这样的一个翻唱版本的歌曲《The End of the World》。 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Cause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Why why everything's the same as it was. I can't understand, no, I can't understand how life goes on the way it does. End of the world， 怎么了？ 可算是又念了一遍歌曲的名字。 哎，对啊，就是 The End of the World 啊，来自于可能很多人会想到当时韩寒所导演的那部电影，后会无期。 没错，同名的主题曲当时是用了邓紫棋在唱，而且是韩寒所写的词。 哎， 怎么样？看到冯绍峰看这部电影了吗？ 我当时看了，我现在想一想，那个就是感觉有一点公路冒险题材，但是更多看完之后， 对对对， 还是会让人觉得说，其实人在这个成长的路途当中是有很多选择的，也有不同的一个命运和他们的归宿感， 对， 就是有些无力，看完之后会有一点觉得，唉，长出一口气， 长出一口气， 叹一口气， 他当时这部影片是改编自韩寒的一部小说啊，也是一个公路题材的，挺有意思的。然后冯绍峰我觉得在里面演得很逗，然后对于我来说，作为男生可能路转粉，还有些那种可能呆滞一点的表情。 就以前以前那个冯绍峰他可能是走那种就是轻就是面容 古装， 古装要么面容姣好的小生的类型。 哎，对对对 对，在这个影片当中他好像有一点硬汉的那个形象。 是的是的， 对，有点沧桑感，之后反而挺让你路转粉的。 哎，就是冯绍峰是一个跟我们家乡特别友好的一个这个名人啊。如果说你把他的名字倒过来念，你就一下子学会了河南话。 冯绍峰，冯绍峰， 冯绍峰， 冯绍峰，哎，可得劲，学会了。 行了啊，这个感谢各位两小时的陪伴。最后一首歌来自墨菲定律带来的《茶花游戏》，我是思萌， 我是戴毅， 我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们明天见喽，拜拜， 拜拜。 他红唇笑靥，旋转跳跃都是美丽，一杯 tequila 轻易让你灌醉，而他只是有点问题。你看他那种不可一世的小神经，不知道情敌藏了一些什么秘密，想要逃走却又被你深深的吸引，中了什么魔力。手心里，现在欢迎光临。